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穷到春意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是来自崇文小学的刘一佳，我热爱诵读经典，因为经典是文化的精粹，是人类文明的积淀，它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提高了我们的素养，更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中华经典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影响和教育了我们每一个人。最令我记忆犹新的一首宋词就是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葫芦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岳老师。全老师中午好。 哎，中午好。 全老师，在黄金旅行家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您介绍有关天气方面的情况。 嗯，这也是让我们重点关注啊全国的天气情况。 嗯， 那么明天啊，东北、华北和黄淮地区的气温是继续上升。29号，也就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呢，华北至黄淮地区的气温啊，都将达到29到30度。那么其中像石家庄、济南还有郑州的气温呢，都将达到31度左右。这天气是明显就是转热了。 嗯。 那么明天白天呢，华南地区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弱，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五一假期啊，29号，江南地区是大范围的这种降雨，而且雨势有所增强。其中像安徽的南部、浙江的中西部、贵州的西部、湖南的中部、江西的中北部，局地呢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如果说29号要前往像安徽的黄山、浙江的杭州千岛湖、江西的庐山、湖南的这个湘西啊，像凤凰古城这一带，包括贵州的黄果树旅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防范了。 嗯。 另外就是说30号到5月3号。江南大部还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同时呢，由于江南地区这大气也不太稳定，还要防范雷电等强对流应天气。 嗯， 总之这个五一假期啊，南方是多降雨的，大家应该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注意安全了。主持人， 谢谢全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关于五一出行方面的天气的情况。再次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衣物的增减，也调整自己的出行。谢谢全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 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06，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每个周五的我们的周末任你游又要开始了，这个周末有点不一样啊，因为明天还是上班的日子，但是有一天工作的时间，咱们就可以进入到五一小长假了。这个周末到底各位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一会儿我们可以跟嘉宾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郑阳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周末任你游，今天我们将去哪里，将去看一看什么样的风景。郑阳你好。 OK，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阳。 郑阳在路上的时候多，所以抓住他的机会比较少。郑阳刚刚也是从这个旅行途中归来是吧， 刚从四川回来。 而且在这之前我觉得你是马不停蹄啊，在东南亚也是待了一段时间。 泰国、马来西亚，然后回来又去了四川。 但是虽然郑阳到处在跑，这个主题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挺统一的。 对， 对于自然界呢你应该是特别特别在行，特别的拿手。 是因为基本上去哪儿我都是看动物看植物，就是每一次去到各地都是做博物旅行。 博物旅行对于今天的孩子们来讲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哈。 对， 因为在过去咱们，你要说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叫撒开了啊，在野外，在很多的地方其实就是没有特别特别多的一些知识的储备，没有别人给指导的情况下，自己去汲取大自然给我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呢是比较凌乱的，后来可能经过一些系统学习之后发现，哦，原来有很多很多的乐趣在当中。 对， 那今天的孩子们可能有更多机会可以接触到像郑阳这样的我们说博物旅行者，那么你可以给带给他们很多的这样的经验，一些提示， 对， 给他们一些学习的方法。 对，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学习的方法。因为对于物种的认知来说，就是就好像您问我世界上所有的这个物种我绝对记不起，包括中国的物种我也记不起。但是 说的话达尔文其实他也没有记全。 对，主要呢是我们有一个观察的方法和这个学习分类的方法，还有你怎么样记录它的方法。 对 因为记录它的方法也很多种多样，有摄影，然后也可以用绘画，当然了也可以用你语言的描述或者其他的方式都可以。 是，今天为什么开始提到博物旅行，一是郑阳来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就觉得在五一小长假这样的小长假里面，可能说远行的朋友不是很多。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天气的专家的提示，在这个小长假当中可能有一些地方还有阴雨的天气。 对， 提示大家注意安全的同时呢，我觉得小长假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在于可以让孩子们充分的利用一下。 对， 我们都知道啊，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呢，有一段时间是那个特别自由的时光，就是他在上学之前说带孩子去哪哪都是奔着那个叫学前班之前我要带他赶紧走很多地方。但是一旦他上了学之后，一个是课业比较紧张， 没错， 一个呢就是两个假期吧，这个寒假你就不用说了，寒假可能在家团聚的时候比较多，然后暑假呢能去的地方呢可能又比较有限，那所以这小假期可能利用起来是一个让他们接触和认识大自然的更好的机会。 对，尤其以北京为例，现在五月份基本上北京周边的山都绿了，就是第一茬的这个山杏山桃已经基本都败了。 对， 但是呢草花已经盛行了，就是在这个乔木下面的很多小草花已经都起来了，所以这个时间呢刚刚好是一个非常好学习这个手机摄影 或者是说学习您家里用现有器材怎么能够拍好这些自然的这么一个好时间。 没错，自己拍好照片，孩子呢学到更多的知识，一些方法。 没错， 刚才正阳在说北京的事儿，其实呢你刚从四川那边回来。 对， 因为我们知道四川跟咱们的纬度的这个差别，咱们一南一北，所以那边呢可能它的绿意更加的盎然。 我这次刚从四川雅安那边回来，已经全都绿了， 全都绿了。 而且呢，但是我个人感觉那边也是属于春天的尾巴， 尾巴， 抓了一个春天的尾巴。 您刚才说到四川的雅安，雅安很有意思啊。咱们在很多的历史的课本，咱们从这个自然的课本当中都可以接触到雅安这个名字。给你什么样的印象？雅安是个什么地方？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安静。比较幽静，而且它的这个寺庙氛围非常的重。然后包括它的自然资源，也感觉非常好。因为在整个中国来说，就是西南山地这一片区域，在中国的不管是从植物分布还是从动物分布上都比较特殊。尤其是四川，它有很多标志性的这些物种的分布都是在四川。比如说我们这次特意去看的大熊猫。 对，提到四川，提到雅安，这大熊猫是离不开的一个话题了。 对， 而且你刚才说这个雅安为什么会动植物资源这么的丰富，尤其在植物资源方面又这么多的优势，跟它的这个外号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 它叫雨城嘛。 对对对，雅安有三雅，就叫做雅雨，首先是雅雨，然后是 雅安的雅雨 啊，我们吃的这个鱼，雅雨是这个下雨的雨。还有一个叫雅女。 哦，雅女， 女人的女。这三雅。然后呢，雅雨就是说，因为我们去的这个三天里面，有两天在下雨。 你看，所以就对得起这个称号啊，叫雨城， 特别对得起。它那个一年365天，有270天在下雨。 天哪！ 然后这个是当地朋友给我的一个答案。然后我说，那我们还能赶上一天不下雨，真的很幸运。 哦。 然后呢，即使不下雨，天上也是以多云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环境才让它那边的植物生长得特别好。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这边的山地地形，也让很多的这个， 这肯定是一个多山的地方， 特别多山。然后因为其实进入了雅安地区以后，再一直往西就是等于进入这个四川腹地了。 对， 进入这个整个川西地区了。那就是真正的就进入山区了。那给我最大的感觉呢，就是在我们在雅安地区，基本上它的海拔在海拔1000米左右。所以这边呢，就是属于还没有到这个我国西南山地的这个高山草甸的这个区域， 还没有到达， 它还是属于，对，它还是属于这个阔叶混交林这么一个区域， 阔叶混交林 的这么一个区域。所以不管是乔木还是下面的这些这个草本，长得都非常好。而且呢，在雅安是多水。就是水比较多，雨比较大，然后呢，溪流啊，包括瀑布也很多。我们走在这个避风峡的这个景区里面，就有很多的瀑布，所以在它的这个整个的景区周边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草花。这个是又扯远了，这个说的是雅雨。然后第二个是呢是雅鱼。 这个鱼，我倒听过这个，你说鱼啊，因为它本身就多鱼嘛。 对， 鱼是为什么会有名？ 这个鱼主要它说的是，其实雅鱼是一个别称，真正的称呼应该是这个，学名应该叫祈福裂口鱼。其口裂腹鱼，腹部的腹， 裂腹鱼， 裂腹鱼，裂开的裂，腹部的腹，和这个 这个还不如刚才那个我容易懂呢。 还有这个重口裂腹鱼，这两种裂腹鱼，的一个总称。这个裂腹鱼呢，其实是就在我国这个西南山地，就属于亚洲高原地区特产的一种，中小型鱼类。这种鱼类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主要生活在这个湍急的河流中，然后还必须是冷水， 水比较急啊，冷， 还得冷。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它的呢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辨别特征，就是在它的头骨后面都有一根类似于大宝，就是这个宝剑一样的这种剑骨。然后呢，每一次我们吃完鱼以后都会去特意把这根剑骨给找到。 在它的后面，后脑勺。 对对对， 那个位置上， 后脑勺那个位置。其实在包括云南，包括这个西藏的很多地方，他们在吃这些就是当地的鱼的时候，很多都是属于这个裂腹鱼 这种样子的， 都是属于裂腹鱼。只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生长极为极为缓慢。我们当时是在这个就四川这边可能长得还快一点。当时在西藏的时候，说当地的那个有一种非常有名的鱼叫罗里，但是也是属于一种裂腹鱼。说一年大概是长1两， 一年才长1两。 对，所以你要能够吃到一个 一斤的鱼大概就是说已经长了最起码就是七八年以上了。 这一年长一两，这鱼妈妈得多着急啊。 因为它当地也是由于涉足的人比较少，所以当地的很多河流也是人不可到达的地方。 对对对。 所以在这边的话，当地的自然资源保护的还都是非常到位的。 你刚才说这个鱼的这个生长环境的时候，一个说水流湍急，一个说到它的这个水冷，温度要低。这个呢，就让我想起来，他们经常会传说啊，就吃鱼的人经常会就说，哎，这个冷水里面的鱼啊，它肉就比较好， 肉质细嫩， 是吧？ 然后呢，我个人感觉虽然是淡水鱼，但是土腥味非常小 啊、哦， 口感非常紧实， 嗯， 这个是那个冷水鱼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们这个冷水里头好像它长得就结实点。 结实，虽然每一次我们吃到的鱼基本都在两斤以下， 嗯， 基本都两斤以下， 嗯， 一斤多的偏多，但是呢，并不影响它的口味， 嗯， 而且呢，就是说，一个是寻找这个保健的这么一个特点， 嗯， 比较有意思，还有就是加上整个川菜的这个制作的工艺和方法，可以吃到特别多口味的这个雅鱼的做法。 您偏爱哪一种？他们怎么吃这鱼？ 汤，辣的真受不了。 就是其实，在四川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已经。很多菜都很辣了， 对， 然后你挑一种不辣的可能更好点。 在雅安那边我们吃的东西个人感觉这个季节是一个是笋刚下市、 啊、这个 就是鲜笋春笋刚刚下市特别好，每一顿都必须有笋， 嗯， 然后或者是拿笋炒它这个腊肉啊、然后或者就是拿笋直接是炖这个雅鱼， 嗯 啊，就是这几种的口味都非常好、 嗯、 您说辣呢，我个人感觉是我这次特意去回避辣了，因为刚 您能吃辣吗？平时 也不怎么吃， 没跟您吃过饭。 对对对，因为就是在整个其实成都，它吃饭会更偏辣一些， 嗯、 尤其是像火锅啊、嗯，像这些可能会更偏辣。但是在雅安地区，我们吃到的平常的家常菜 没有那么辣， 不辣 啊、 嗯。就是它的目的是靠辣来提香， 嗯， 主要的口味还是偏麻， 嗯， 这是一个感觉， 不是追求刺激那种。 另外呢，就是第三雅是这个。雅女、 哎、对这个得好好说说、嗯、这是什么意思、嗯、 其实没怎么见到啊，因为一直在山里 嗯 据说呢是因为雅安的女孩说是皮肤特别好、 嗯、 然后皮肤细腻然后清秀好看，主要是和这个天气有关，因为这个270天都被雨泡着怎么 湿润、 哦、然后皮肤就会非常好，但是呢实在是没看见。 您都跟那个野生动植物去相遇 了，对，我们一直在景区里面，一直都在这个景区里面去、 嗯 找这些早春开花的植物，所以，哎呀，忽略了。 但是您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其实这个有一个道理啊，就是说，不见得说长得多好看，但是呢，在这个雨或者水比较多的地方、湿润的地方，皮肤就会稍微的润一些， 会润一些 吧。我有一个这个经验，嗯，以秦岭为界，秦岭北边去了以后，你这个到北方地区， 对， 干燥。 对， 鼻腔的干燥，皮肤的干燥。 对， 那一到了秦岭的南边，到了我家乡那边， 嗯， 你发现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就是你永远是感觉是湿的、 湿润 的啊。 嗯， 虽然它也有不好的地方，比方说你到了有些比较冰冷的一个季节， 嗯 哼，那湿冷就特别难受。 湿冷， 对啊， 对，这个主要还是根据它的地形分布，然后有关系， 嗯， 然后。因为到这个雅安这边已经都是一年四季都比较湿润的了、 嗯、 但是其实就跟您说的一样，到一个是到冬天的时候还是相对比较难过、 嗯、所以您会挑时候、嗯、春天的尾巴去了。 对，因为其实呢到这个地方去，同时我也是为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看这个野生花卉， 野生， 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拍到了二三十种野生花卉， 嗯， 在早春的时候它这边有一些特有的锦菜啊，包括这个有特有的鸢尾，现在这个鸢尾已经就是开遍了整个的山谷了。 嗯， 然后还有特别多亲水的一些其他的这种植物， 嗯、 可能说很多名字大家都不知道。然后呢，没事儿，回头就是可以我再多发一些资料，让大家一起来看。 嗯， 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避风峡的景区里面，我们可以一直沿着谷底去走。 这真的就是一个大峡谷，对吧？ 特别大的、特别长的一个大峡谷。 嗯， 我们在里面走了4个多小时。从峡谷的一头走到另外一头4个多小时。 4个多小时。 正常人就是普通人，人家景区的人告诉我说，你走一般2个半小时就行了、 嗯， 因为我们家拍摄了。 对，你在走走停停。 对，所以就是整个就走了4个多小时。 嗯、 然后，但是周边实在有太多可以拍的了，就是让人特别的兴奋。然后 您是第一次去这个地方吗？ 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去。 嗯。 然后其实让我比较激动的还是里面见到了我在北方地区见不到的很多小型的这种野生花卉。 哦、 所以我会见到觉得拍摄的时间只要有的话我会多多拍一些。另外呢还有就是分布在这些景区里面的一些林鸟。 嗯。 包括生活在河边的林鸟。但是也是说不太好拍，是因为 这些林鸟往往它在谷底都会呈现一个，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一个是阴天， 它是多云的天气，对吧？ 它经常会逆光。 哦， 经常会逆光，所以我们要拍这些林鸟的时候，经常还要找到它的顺光位。 这个很容易解释啊，因为你在谷底，然后它呢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嗯哼， 你拍它大多数时候应该都是逆光的那种感觉了。 大部分，但是要看这个山谷的，就是那个光照下来的方向。 对对对对， 我们尽量还是会找到， 就是时间嘛， 对，尽量还是会找到它的受光面，因为逆光面实在是拍出来后期做着太复杂了。就是太复杂了，所以拍鸟，尤其拍林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主要就是找这个光线，稍微光线可能差一点，你后期就没有办法看。但是其实也是非常好锻炼自己发现的，就是用眼睛去发现光线的一种本领。 对对对， 因为在我们的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可能是你会忽略这个阳面和阴面， 对，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 逆光和 顺光。但是如果你使用相机的话，你会思考它这个光线的位置打过来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是 加了一层思考。 包括在整个谷底进行拍摄的时候，这些野花所在的位置，如果是就是经常有瀑布流下来的这些特别湿润的地方，你在用光的时候也得注意，因为稍微一不注意，这个你就整个把这个水面的反光全都反射到这花上面了。 哦，就是瀑布流下来，溪流流下来的时候，它也会产生这种反光。 对，因为那个花的表面都是湿的。 哦，对对对。 虽然有的时候水水滴滴的感觉挺好看的，但是如果你用其他的光线，比如我用闪光灯的时候，这个柔光的位置就会特别的重要。一方面要把这个花给打亮，另外一方面还得避免这个，由于它表面上全是水，我这个闪光灯打上去的这个大面积的反光。 刚才您说到拍植物的这个感觉，我特别在意的是你前面说到拍鸟。拍鸟的时候，一个您提到了用光的问题，拍鸟呢 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特别困难，就是怎么才能有一些方法能够拍到，而且因为你跟它的距离稍微一近，鸟太敏感了。 对，尤其是中国的鸟。 为什么 中国的鸟特别敏感？我们这是拍摄的一个经验。 它容易害羞吗？ 不是，它怕人。这个可能是在基因里面会有一些，我个人是有，我觉得是有一些遗传。因为主要是跟饮食文化相关。就是可能在尤其是中国一些地方他们会吃鸟嘛。所以大量的捕鸟，所以这些鸟就会变得特别的敏感。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在东南亚国家，我真的可以离鸟一米以内，我拿手机拍的它不跑。 它不怕。 对，我真的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我只能说在国内我们拍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用长焦镜头。最好在400毫米到600毫米。这个概念呢，就相当于您最起码要拉近十倍以上左右，您才能够看清楚这些鸟的细节。而且呢，如何拍到，就是分几类啊。因为我们在林子中最常见的是林鸟，林鸟它的主要在林中飞翔的目的两个，一个是求偶，另外一个是觅食。所以呢，求偶不好抓，但是觅食比较好抓。觅食类里面呢有两种，一种是以这个吃虫子的，一般吃虫子的情况下，我们不好判断它在哪儿，但是呢，可以等，一般会在一些枯的枝头，或者是这个适当我们觉得光线比较好的枝头，去寻找周边有没有这些，就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是一些这个花卉啊，或者一些这个枯树，在这个周边我们去等，往往能够等到一些小鸟在这个上面去。这个歇息啊，找吃的或者是歇息。另外呢，就是在这里面还要有一种吃花蜜的，像一些太阳鸟，就是花蜜鸟，或者是这个啄花鸟一类的，那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就只要找到这个蜜源植物，你就在旁边等，肯定会有鸟过来。这个也是比较简单能够拍到的。 您刚才说这个蜜源植物，我们一般怎么分辨它？ 就是您看有没有蝴蝶，或者是其他的蜜蜂去取食。一般情况下，如果有这几种这个昆虫去取食的话，那一些这个吸蜜的鸟类也会过来。所以说往往都是我们会用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时间点。您别大中午的去，一定是清晨去，一般是太阳出来的时候与太阳同步进去，然后基本上拍两个小时出来就行了。因为鸟类每天就两个时间最活跃，一个是清晨，一个是傍晚。 跟人的这个出行方式挺像的，它也有高峰是吧？ 对，这个高峰主要是他考虑的是这个他的所狩猎的这个食物， 它那就是属于跟食物链相关，就是如果是这个时间昆虫比较活跃，那它有可能会取食昆虫的机会会大一些。 对对对对对，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听到这些提示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拍这些动物，尤其是刚才说的拍鸟类的时候，有方法可循， 对吧？ 光线，包括我们怎么样找到它们栖息的地方， 没错， 觅食的一些小环境， 还有就是在林子里面要，如果您要拍鸟的话，带一只独角架。我建议带一只独角架，它稳定，因为我们在林子中去拍摄，用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是感光度会提得比较高。 嗯， 然后感光度高的话，那大家如果做摄影的都会知道，它的画质就会变差。 嗯， 那这种情况呢，我们用了一只独角架去支撑的话，它感光度平均的可以用的低一些，但是这样的话，出来的照片的画质会变好。 嗯，跟手持还是不同的。 嗯哼， 对。好，刚才我们听到今天赵阳给我们介绍。在避风峡，在四川，咱们怎么样去拍一些动植物，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吧，在五一小长假里面，如果你要到野外，不管是到哪儿啊，哪怕是京郊的一些我们的密林啊，我们的这个一些草地啊，想去拍一些动植物的话，可以在今天跟郑阳好好来了解一下， 对， 分享更多的经验。 嗯哼，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叫关注之后呢，你就可以在上面留言，随时都可以啊，一会儿郑阳可以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 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环球旅行家下半时段，我们一会儿见。 夜深静悄，独处的时光就这样取代了我们想搜集的拥抱，不再一切需要。太多理智的世界被你离开的反作用力锁进黑暗陷阱，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心风系统，输入关键词Zoom，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北京欢乐谷四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百场文化演绎，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跟随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彩虹姐姐，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长奏10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nco。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彦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心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周末任你游，我刚才说了，这个周末呢，大家还要多上一天班啊，我们可以迎来一个小长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我们的郑阳，我们的老朋友，正在跟大家说他在刚刚经历的一次旅行当中的故事。我们欢迎一下郑阳。 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郑阳。 郑阳，刚才还有人问说，刚才说什么地方没听到啊？没什么地方是有峡谷？对，我们说的是四川雅安的避风峡。 避风峡，对，那个碧玉的碧，山峰的峰，峡谷的峡， 很好听的名字。 对， 特别有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味道。 没错， 雅安的这个避风峡，刚才说到了它的植物的丰富啊，说到地方的环境的一些要素，你比方说它的多雨，它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所以它的动植物的这种类呢相当相当的好。刚才说到这个植物的时候，说到动物当中的鸟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还没有提到说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大家了解它可能认识它还是跟这里的熊猫有关系。 熊猫，对。 我记得很久以前，应该是在2008年以前吧，当时咱们一说到熊猫的时候，说到卧龙自然保护区。 对。 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在那一次的这个自然灾害之后，会对卧龙自然保护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 所以有一部分的这个熊猫呢是被移到了， 转移到了这个 避风峡这边。 对，避风峡的一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避风峡的一个基地。 其实四川这边这样的基地不止一家， 挺多的 啊。 包括在成都也有 大熊猫， 包括在这个都江堰那边也有。 对对对，大熊猫这个还是因为它长得萌嘛，大家非常喜欢，而且它确实是一个科研当中很重要的，因为它真的是太稀有啊，太珍贵了。 中国的国宝，也是中国的一个一张名片 啊， 而且也是中国的一级保护动物。 这回去有没有这个接触到大熊猫？ 看到了不少只，因为我们特意去了这个避风峡的这个保护基地。 嗯， 然后呢，成年的包括这个亚成体，就是小朋友，都看到了。而且呢，这个看大熊猫的时间跟看鸟的时间也是一样的，越早去效果越好，因为它在每天的九点左右。您如果去到那儿的话，他正好赶上他吃早饭的时候， 九点钟吃早饭。 对对对，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看到大熊猫在吃饭的时候，经常是这个，靠在一个地方吃。 对对对， 那样主要是为了节省体力。一般就是不是为了那么做而那么做，主要是那么做着后头有一支撑，它会吃起来比较舒服，而且比较省劲儿。嗯，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它跟别的动物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特别像人一样的就那么坐着吃。 对对对，因为呢，而且就是说，就大熊猫大家太熟悉了 啊， 但是我个人感觉它还是像熊，就是习性上像熊，并不像猫， 并不像猫。 对，因为还是一种比较凶猛的一种这个，我可以说它是猛兽。可以说它是猛兽，而且呢，就是说，尤其它在发情期的时候，这个脾气会变得非常暴躁。我们这一次去，就正好赶上这个基地里面有这个大熊猫发情，然后你能感觉到它的暴躁，就不停的走，不停的在走，然后走的时候还不停的有这种喘粗气的，就这种声音和感觉，然后 体会到它的情绪， 对，会和其他的我们就是一开始进门看到的好多小朋友的状态就很不一样。小朋友们就踏踏实实的在吃竹子，但是后面的这几只成年的雄性就是很不老实，一直在不停的行走，而且明显感觉到周边有游人的时候，它的这个情绪会相对更暴躁一些。但是这个期间呢，基本上只会持续一两周这么一个时间。 但是大家跟它还是有安全距离的，是吧？ 很远，就是因为这个在大熊猫保护基地，我们如就是游人进去，你能够参观的就两个区域。一个区域呢，就是这个就我刚才说的刚进门的这个相对比较小朋友的这个区域，大概我们能够直视熊猫的距离要20米左右到30米， 这是跟小的熊猫。 对，它在它的活动场地内，然后是等于是像传统的动物园一样，有一个大高墙，然后里面呢也有这个河道，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就是看到它在中央这个园区里面活动，然后中间呢也搭了一个大架子，就是方便熊猫来，一个是避雨，还有一个就是吃东西。另外呢，到第二个区域就是我们用就是说丰容做的比较好，尤其是环境丰容。就是说他把这个就是成年的这个展区做的基本是和这个熊猫原生的环境比较像，周边全是这个森林的感觉，然后您呢要在这个森林里面去寻找这个熊猫所处的位置。所以要不是因为这个熊猫这么暴躁，我们可能就是不容易见到。 明白了。 对， 你说的这个呢，让我想起来在前不久看到过那个视频，我记得去年吧，在年底的时候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说那个熊猫跟工作人员就跟那个互动啊特别的强烈，因为他老是不老实，他老要跑下来，然后把他抱到他的所在那区域，他一定要抓着这个工作人员走。这是一个视频。然后另外一个我就想到了，去年还有一部，应该去年还是前年，有一部纪录片叫《我们诞生在中国》。 对对对对对， 那个 里面 是记录 了， 对， 我看 了熊猫。 那个也是记录大熊猫在野外生活的一个状态。 对，但是这个咱们圈养的这个状态不太一样，是吧？ 看不太出来啊，就是 区别不是很大。 我觉得如果只要它的那个环境丰容做得好的， 我明白，就是您刚才说它像它自然生长那区域， 对，对对， 这样就最好。 没错。 那也就是咱们现在其实做这个工作的做得挺好的。 现在呢，就是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起码让他们觉得还是特别像自己的那个环境。 对，最起码它不像在纯粹的动物园里面看到的这个熊猫，但其实我去世界各地看到的这个各地的大熊猫馆，都非常非常重视， 是 做的都非常到位。 我就看过一个，看过那个，那应该是马来西亚，是 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吧。哎呦我的天哪！我就觉得，我说这大熊猫住这皇宫啊，这是 这个是皇宫，而且因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动物园的这个大熊猫馆我都去过，就感觉是。真的是上宾待遇，而且空调24小时全开， 是是是， 光线还略微昏暗。 对 对, 对， 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要求游人都是轻声漫步。 对， 这一点我觉得真是上宾待遇，非常有意思。 然后就看他的脾气，他愿意出来你才能出来。你从那个监视器里面看到他的样子。 因为大熊猫呢，其实，在野外呢，它的寿命其实也并不那么长。主要寿命呢，基本在20到25年左右。但是我们圈养呢，大概能养到30岁，能养到30岁。然后大熊猫其实是非常古老的一种这个 动物了。 嗯， 然后其实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真是动物界的一个活化石。 对， 所以如果大家要是真是想去的话，我倒建议您不妨去这个雅安的这个熊猫救助就是熊猫中心去看一下。 嗯嗯嗯。 因为呢，在这边生活的熊猫的状态会和您在就是。包括中国的其他的动物园里面看到的不太一样。 对对对。 嗯嗯。 那么如果说到大熊猫这个，大家想去拍拍照，在那儿拍照是允许的吧？ 允许，而且很方便。 嗯。 而且我个人感觉，好多时候拍出来更像在野外的状态。 嗯。 啊，这个是我们在动物园里面拍摄的时候的一些小技巧吧。 嗯。 就是我在拍照的时候，尽量会避开这些人工的，就是设施。 明白了， 人工的痕迹、 嗯， 但是呢，也不是特意的避讳，而是只是说，我当我们的背景是纯粹自然的环境中的话，我们就是从视觉出发的话，感觉会更好。 对对， 嗯 对。那拍熊猫好拍吗？ 拍熊猫的话，主要几种姿态啊，一般是吃东西的时候， 嗯， 那是最好拍的。 我们说 因为只要 憨态可掬啊， 对，只要你找对了它的这个位置， 嗯， 基本都是坐在那儿抱着东西跟那儿啃。 它也不会在意你在，反正它看你远远的也无所谓是吧？ 因为我们离它很远， 嗯 嗯，基本的距离都在20米以上。 我看每次熊猫吃东西的时候特认真，就是那东西它不把它吃完了它。不罢休 是，所以就正是因为他吃东西，一个是速度比较慢， 嗯， 才比较好拍。 对，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姿态，你可以多拍一些他的面部表情啊，不管是啃呐、啊，或者是拽呀、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嗯， 反正是坐在那儿的一坨肉。 你看过那个有一视频里面，是不是熊猫把那个竹子，他把那个皮要剥掉， 剥掉 的皮，那一口皮先下来，然后啃那个中间那个芯儿。我的天，我就觉得这嗑瓜子儿也没他这么厉害，就特别熟练。 这个也是说，其实熊猫它的这个就是消化系统非常的不发达，它每天要吃大量的食物，还要喝大量的水， 吃的多是吧？ 吃的特别多。嗯，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就是，熊猫的便便是香的 啊， 是纯粹的这个竹子的味道，非常的好闻。 真的吗？ 就真的非常好闻，而且是纯绿色的。 哦， 不，我说的这个绿色不是有机蔬菜的绿色， 明白， 就是它是纯粹的植物的绿色。 哦，因为它吃的大量就是这个东西， 对，吃的基本上90%以上都是这个。 嗯， 但是在这个雅安的这个中心里面，你也会发现人工会给它加一些其他的谷物，丰富一下它的这个食物，丰富一下它的营养。 对对对对 对， 刚才说到的熊猫，在这个避风峡里头，我听郑阳跟我讲说，其实还是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呢，我还看到你拍了。是豹子吗？ 对，这个里面因为在避风峡里面还有一个野生动物园、 哦、 这个野生动物园的面积不算特别大，但是我感觉也是直接就是我感觉也是可以看看的、嗯、最起码如果我们看的话大概就要半天时间，但是大家如果去的话我估计2个小时左右可以看出来。 它是有猛兽的 啊、对，它有几个区域，一个是就是类似就是您要坐车第一个区域， 嗯， 然后进去以后有这个有东北虎啊，包括狮子呀、啊、包括这个亚洲黑熊啊，有这么三个区域， 嗯， 您可以坐着车去看，它就相当于一个野生动物园的状态。 嗯 然后出去以后呢就是一个这个纯粹的步行区， 嗯， 步行区里面呢又分为就是像一些这个灵长动物的区域，然后包括就是您看的那个猫科动物，大型猫科动物像豹啊、 嗯、 像包括黑豹在这边也都有。 哦， 嗯，因为而且这边的豹还不少，我看到了它有3个展区里面有5只，而且呢养的不错。这个不错就是说我们一般会看这个豹的体型怎么样， 嗯， 是不是给养的太肥了或者养的太瘦了、 嗯、 它这边的豹养的体型都比较均匀，而且在它这个展区里面我还是说它的丰容做得不错， 嗯， 就是不是那个只有这个水泥地面，而是都是种植了很多的草坪啊，包括有很多的遮蔽物可以让这些豹在里面进行这个休息。嗯， 它更多的还是像它生长的环境，像自然的环境一样。 对，而且就是在这个里面还有特别大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是一个鸟园、 嗯、 一个封闭式的鸟园， 这是专门是 看 鸟的区域， 就是我们进去以后等于是看鸟看我们， 嗯， 进去了以后那里就非常适合拍摄了 啊、 因为鸟的数量非常大， 嗯 而且在整个的这一个我觉得大概得有500平方米， 嗯， 甚至可能更大， 更大一些，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罩子， 嗯， 然后鸟都在里面， 嗯， 看到里头鹤类呀，包括丹顶鹤呀、灰鹤呀、 嗯， 包括梭羽鹤在里面都有。 那就是这个，嗯、其实雅安的这个避风峡的景区，刚才说到的，像它的野生的